有一個叫 Derek Ellie 的影評人，他是全世界暫時唯一一個是給一個好的影評，他給了7分，即是10分給了7分。孫建軍比較這個新浪娛樂的黃玉蓮訪問的時候，黃玉蓮說你拍這樣的爛片你怎麼解釋的，孫建軍說哪裡啊，有個海外的影評人讚他拿這個 Ellie 先生的影評出來，說看看有人讚啊，是啊，所以有人赞嘅呢套戏， 即系好似江泽民当年嘅《你们美国的华莱士》，比你们高不知多少高呢个翻版嚟噶嘛？ 系啦，但系其实我同 Ellie 先生讲，佢话 ，You know I wrote， 我阵间翻译翻啊 ，You know I wrote that it's a trashy movie， 即系佢话你记唔记得？其实你应该睇我影评，其实我写系一个垃圾片，或者写一个系一个好嘅垃圾片，但系到最后都系一个垃圾嚟嘅。 咁佢個七分，佢有啲咩阿喬文喺裏面呢？ 佢成日都係挑機嘅啫嘛，佢自己都話其實 6.5 嘅啫，但我想擺七分等啲人唔見反應嘅啫嘛。 哦，但係直至今日為止 IMDB 好似 1.2 係咪定係點？ 唔係豆瓣唔係 1.9 咩？ 豆瓣高啲喎、 豆瓣高啲咩？屌，因為佢水軍啊嘛 ，IMDB 1.2 有水軍啊嘛。水軍拉高嘅啫嘛，孫生好彩有錢請水軍。 咁你覺得今次呢個天機嘅現象對於我哋大中華電影將來發展有冇咩指標性嘅影響？ 其實啲人就係話有咩現象，但係睇下其實開畫日4700万，係因為劉華、林志玲見到佢大片到咗30%嘅放映，咁梗係個見到就繼續睇啦。咁咪第一日咪先4700万咯。但你要見到北京遇上西雅圖。第一日得2400万，最後都有4亿票房。呢套上咗12日之後，佢攞曬所有熒幕，都係得2亿8000万。係睇到其實中國嘅觀眾唔係全部戇鳩嘅，係第一個禮拜戇鳩啫。 咁如果第日再出現有啲同類咁嘅電影，我哋作為觀眾嘅李勸喻，我哋應該點做呢？ 帶嚟啲 Jack Daniel 同埋一班朋友啦，梗係。但我自己睇過爛片啊，《熱愛島》啊，我《熱愛島》喺豪華睇嘅。《異海奇情》《異海危情》唔揾記得咗，馮德倫嗰套我喺華茂睇，我都嗰兩套睇得好開心。 西照你有冇睇？ 西照點？西照唔夠爛啦、啊！你一定要睇嗰啲我睇嗰啲啊嘛，咩聖咩朝咩啊？詹俊文嗰套啊？ 哦，朝 政辦公室啊，嗰啲我睇曬啦。你夠膽咪好似我咁走去豪華笑一番，幾好玩嘅其實，抵玩45蚊啫嘛。 好啊，咁啊，多謝呢個阿 K 老母接受我哋嘅特別外派嘅訪問啊！系，有冇咩要同我哋观众讲？我哋观众有时都问你嚟噶喎， 有问起我，问候我啫嘛。 咁好啦，唔该晒，咁 好，可以拔出啦。你成 系 对接完毕啦，我哋同 K 老母对接完毕啦。 系咁啊，听众们， 嗱，我哋有大家好，天机嘅影评， 我哋已有啲， 我已经派出嚟死侍去做，好对接又成功 了。唔系，都仲有、啊。但系就好想知道究竟系点，因为其实我原本想 Netflix 睇嘅，咁但系 Netflix 咧到而家咧都系当睇，系啊，当呢句咁嘅请求咧系当冇存在过嘅。 林志玲喎，台湾应该有。 唔系，佢调翻转系有其他嘢揾过，但系佢对于呢个要睇天机嘅请求，佢又冇事咗。 我哋系咪要一齐全队人夹佢一齐入去睇先得？ 即系应该要一齐上嚟围攻佢。 佢明明。佢明明咧嗰陣時睇《全城戒備》咧係大我到你敢唔敢去睇啊？咁啊， 係啦，殺人犯嗰陣時都係。 跟完之後，我好怕你，我睇兩次陪你。 未來警察，我哋又冇人睇噶嘛？ 冇啊，未來冇啊，我冇睇。 都惡近啲啊！ 我想睇喎，天機。 天机，你真系想睇啊？ 我系买咗俄罗斯机票，准备 哦， 飞机 俄罗斯机票哦，系啊。 但系如果有得喺大银幕感受一下嗰啲威力，我都想 试。系，咁我可以将呢张券送俾你啦。 好， 有冇 D box 噶？ 冇噶，呢度仲 D box， 以身犯险 系 Apple。咁啊， 系啦，就系、是、天机啦，有兴趣嘅 劣食团 啊，系啊，即系呢个劣体团啦，系咁样我又我真系唔敢睇啊！吓， 名将原来冇咗咩红豆寿司啊， 系啊，转咗咩绿豆啊？ 冇啊！我啱啱今日买了一本嗰本一百毛咧， 系 佢哋走去试劣食啊， 系哇！ 全港劣食大平反啊， 系 咁跟住第一站就去名将， 系但系佢去边间名将度食啊？ 西九啦，当然大家指定噶嘛， 系啊系啊，嗰间、啊、出名 标嚟噶嘛， 系啊，咁跟住佢就入到去我有冇红豆寿司？冇咯，咩冇？跟住佢问佢冇做几耐？冇做年半咯。 rating 太低啊！吓、 啊，咁、啊、你同佢讲最新有冇啲咩推介？啫喱糖， 跟住冇。红红仔糖冇喎， 系 粗青鱼咯，稳稳阵阵。 咩即系咸鱼？咸鱼都冇。 一定稳阵难。 之前嗰堆即系都冇咗咯，咁就 冇晒咯。 纳豆嗰啲 咯，本书喺度啦，俾你睇。 冇存在价值噶 啦。系啊，咁啊执个纳豆再发掘咧，可能 系啊。 豆寿司 佢就开创到嗰个， 即系个豆 market segment， 佢霸占到嗰度，佢又放弃咗。 系啊， 要等佢出食评，等大家出食评。 嗯， 咦？出食谱跟住。 喂，系咁。哇，红豆军舰啊，咁啊。佢呢个咧就系、是、大前提，唔系、哦，佢呢个系哦零六一啊，呢、這个零六二红豆军舰，咁我影到好靓噶，咁啊，但系咧， 嗰、那个系一件嚟嘅， 系咁啊，但系咧，咁啊，佢哋嘅一百毛同埋呢个名将店员咧嘅访问咧就系、是、冇啦，即系会问佢有冇呢个红豆军舰，话冇做啦，咁啊年半啦，跟住问佢有冇特色嘅，佢话冇咁啊，即系问亲佢啲出名嗰啲，全部都话冇嘅咁样。咁啊，好认真咁讲冇啦，咁啊，亦都好冷酷咁样咧，就话即系埋单就唔该去出边咁。咁究竟系真系冇啊，定系佢哋仲有啲新嘅嘢？定系其实知道一百毛啲记，即系佢哋啲编辑记者系上嚟挑机噶， 一个月前 挑机 嘅，成顶红豆寿司， 系啊。 新鲜红豆 要预订。 我如果唔系上次你十周年啊 ，Labus 同埋刘了威咧，佢哋特登走去买，原来先知道原来西九嗰间先有，我都唔知道， 啊、 真系系西九限定， 系啊，店铺限定啊，呢、這个劲 啊， 西九特产啊， 系啊，不过小弟有幸食过，真系、 啊、恭喜晒， 不枉此生， 系。嗯，我嗰次都有食过， 咁咪补完翻个呢个食评， 补完翻个食评 系啊， 诶，嗰次佢哋就外卖买翻买去啦，咁 啊 呢个 Talk Only 十周年 系啊系啊，要大家食 系啊，咁啊要大家干咗个红豆寿司以后，大家就 系 好兄弟啊， 系啊，即系咪投名状定唔知点咧？有抄呢个， 我记得 Q A 系冇食到嘅， 系 咁咧， 佢话唔会同你哋，佢唔会同你哋癫啊嘛，佢话。 咁咧，嗰粒紅豆係除咗即係除咗紅豆硬身咗少少之外咧，其他嘢都係正常味道，入到口嘅喎。 係啲汁過 佢係個賣相，佢嗰日係鹹嘅。 係 鹹鹹地啊！佢嗰日個賣相係 紅豆嗰啲甜係落砂糖， 我知啊，但係紅豆鹹係想象唔到。我係。 喂，嗰啲味道主要系嚟自嗰啲好撚稀嘅沙律醬嘅。 系啊， 咁佢加入嗰啲好撚稀嘅沙律醬，加埋嗰啲紅豆咧， 好撚稀啦。 系， 其實甜品嚟噶。 唔係，佢嗰個樣好撚似異形啲蛋啊。 哦， 異形啲蛋好大隻嘅喎、 啊。微縮版啦，模型咁啦，一比廿 四。佢似呢個普羅米修斯嗰啲一細細個嗰啲咁樣。 係啊，係 啊， 細 眼 裝。 係，咁啊一滴。咁啊，跟住咧就长安之后咧，哇！佢好认真咁问我，佢可唔可以俾钱睇天机之后用我嗰张飞睇第二套？都得嘅，但系你要有证明你系真系去咗睇天机咯。 嗯，俄罗斯版包唔包 咧？俄罗斯版唔得，一定要入戏院， 要攞住票。 系你真系要觉得自己系入咗场睇，你系觉得你花一个时间，要全神贯注。即系你冇得做其他嘢啊！你一定要喺个银幕，即系对住个银幕咁样睇。 走 当然你当然可以成套戏，你都系净系喺度睇手机都得。眼 骨喺入面。 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起码你都要入咗场。 嗰 成夜 噶嘛，佢坐两个钟都系。 系啦，咁啊礼券可以俾你拣，一系拣 U A， 一系拣百老汇。系啦，咁二拣一啊，咁 仲有得 拣。系啊，有得俾你 拣。 系啦，咁啊，系咁。 嘉禾嘅。 冇啊，冇加和啊， 冇华茂嘅， 系咁啊。 先话豪华。 阿网友咧就话组团窥天机，听众系咪组团一齐夹 Netflix 去睇先？如果夹到 Netflix 去睇嘅话，我去睇都冇所谓。 会唔会全部一齐去睇咧 ？Netflix 话 叻巴斯之前 受唔受咧？ 叻巴斯， 嗱，如果一齐去睇，我又唔介意喎。 但系几急住只 眼睇嗰度要。 叻巴斯之前大过嗰一次，我而家带翻佢一次，佢敢去，我敢陪佢睇。 系，佢应该系听紧直播啊。 会唔会喺台湾等到？ 我惊佢台湾定居啊！仆街， 系 套戏落咗画都未翻。 我唔翻你啦。系咁啊！呢、這个礼拜嘅戏咧，大家有睇过边几套先？呢个礼拜头先就讲咗呢个《黄昏四重奏》同埋呢个 超人。 系啦，超人啦，系底裤人啦，咁 佢冇底裤啦，依家 啊系系，而家系 又着翻喺 条条缝。 佢阿爸叫佢要内敛啲，所以佢着翻喺里边。 系，佢真系有听佢咁讲。系，但系嗰件嘢佢老豆俾佢嘅。 咩啊？ 嗰件嘢佢老豆俾佢。 侏罗纪公园个博士叫佢唔好咁外露啊。 哦 ，OK。 做人要低调啲。 系，另外我就睇咗呢个。 公园博士咩？ 唔系咩？ 系奇云高士啦。 嗰、那个唔系咩？ 咩啊？ 咁唔系 侏罗纪嗰个， 嗰、 那 个唔系 第一集嗰、那个、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系 唔系《暗黑地图》嗰个嘛？ 死咗嗰个 ，Kevin Costner 皮云高士拿嚟嘅， 系咩？ 我仲有睇咗一套呢、這个就是《坏蛋追梦人二》啊，应该就系、是、好似下个礼拜先上嘅，定咩今日？定系啦系啦，咁啊，总之就睇咗有线长，先讲呢个《坏蛋追梦人二》啦吓，咁啊如果你唔係冇得揀之下真係要同小朋友去睇呢咁啊唔使睇嘅。 小朋友梗係睇嗰套花都有奇遇好啲。 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同小朋友睇嘅话咁睇下个礼拜嘅怪兽大学会好啲囉。 差好远。 系啊，如果真系要同小朋友睇就睇下个礼拜嘅怪兽大学啦。咁呢一套壞蛋掌門人同上一集呢個故仔完全兩個方向嚟嘅。今集嗰個故仔即係其實係你唔會有上一集嗰種溫情嘅感覺嘅。咁同埋其實啲 gag 呢又唔係話唔好笑，其實佢都唔係爛 gag 嚟嘅。但係你覺得係全部夾硬堆砌出嚟俾你囉，即係其實係你可以冇咗啲 get 个古仔都可以照去到嘅，系啦，咁所以就我觉得唔系咁特别咯。唯一亮点啊，就系临尾啲坏，即系嗰啲咁嘅公仔喺度唱歌嗰下就几过瘾啦吓，即系咁啊扮翻啲团体喺度唱歌啦，同埋就系仲有就系黎耀祥好似系做配音啦，个配音几 男主角系嘛？ 系黎耀祥个配音做得几好啦，佢自己即系演绎得唔错啦。咁其他冇特别啦，唔使如无必要就真系唔使入场睇啦呢套。 继续期待怪兽大学。 系虽然系电影公司嘅飞，但系都系咁讲。系咁好彩冇俾钱。系 我睇一套纪录片旧戏。Objectified 系 好似2007定2009年嘅一套讲 product design 嘅纪录片，咁啊访问咗好多设计名人啦，Johnny Ive 啊 ，Data Ram 啊，之类咯。咁、其实你有冇听过一套叫 Helvetica 嘅纪录片啊？就系讲呢个字体嘅， 冇， 即系 iOS 7用嗰、那个 系 吓。 我有知套戏冇睇过， 我有碟啊。系，不过上网睇有高清啊。 你系俄罗斯嘅碟嚟 嘅？唔系啊，正版碟啊，当年系卖草啊。而家后悔啊 ，DVD 低清。 系 系咯，想揾高清。咁啊，同一个导演嘅系列《居民三部曲》第三部唔知系咩？ 系， 我未揾到。咁啊，讲嘅系产品设计系对佢哋嘅历史啦，或者大家对佢嘅睇法啦，即系名设计师点睇啦。或者对。个社会影响，即系有一句说话挺好嘅，好嘅设计就系其实你用咗都唔知道，其实佢设计咗，譬如有只杯咁样，即系好简洁个样，咁但系点解有几啲坑纹喺侧边，可能防滑啊，或者等你揸舒服啲啊，咁你系冇谂，好多人系唔会有谂过呢样嘢嘅存在，点解有啲坑纹喺度，觉得只杯做出嚟就应该有，咁即系我成日讲一样嘢就系、是。做减法系好紧要，即系唔好加啲无谓嘅枝枝落啲设计度。咁啊，讲佢套戏入面又讲咗好多啦。好嘅设计就有咩条件啦？最紧要一样嘢，其中一样啦，唔系最紧要就系环保。即系头先 剛才講廢物回收嘅嘢，就係即係大家設計啲新 product 嗰陣，其實要諗埋點樣用完之後嗰、那個嗰、那個善後工作咯。即係件嘢，件嘢可能預佢用十年唔壞嘅，咁十一年之後壞咗，咁樣變成垃圾，咁會對個世界有咩影響？即係之類咁嘅嘢啦。其實好多方向咁諗嘅，幾好睇嘅，都唔係經典，不過都多人識嘅，咁啊可以睇下啦。 嗯， 好。 咁啊，另外阿 K 網友係咪睇咗呢個 《 黃昏四重奏》？ 哦，黃昏四重奏， 你點睇啊？ 我好中意呢套戲喎。 我都係中意嘅呢套， 即係講角色嗰啲都好扎實喎，四個。嗯，其实佢有五个人啦，加埋个女，即 系 五个有内容嘅角色都，佢嗰啲原其实就系一啲佢讲你上次讲过系讲乜噶啦，咁都系其实呢啲等于睇嗰啲 rock band 嗰啲四条友点样又一齐红咗解散咁啊，不过佢呢个系因为佢系古典音乐，咁佢个即系成熟版同埋佢哋嗰啲恩怨。啲恩怨情仇就拉長啲啦，拉咗廿年啦，咁樣啦，咁佢裏邊嗰啲各個人嘅所謂各懷鬼胎嗰啲原因，全部我都係覺得非常之信服嘅，佢都表演繹得非常之好，咁啊食得多啲冰檸白林啊，睇下呢套真係好舒服嘅啫，係啊， 不過我估啲人會瞓著咯，好似我之前咁講。我 feel 到啲咁播呢啲咁嘅音乐， 系咩 嗰啲？ 我觉得好精彩喎，成套戏。 跟住应该咁嗰啲啊。 系啊，我反而睇呢个咩 Fast and Furious， 我就真系瞓咗啊。 哦 ，FF 我冇睇啊。 系啊， 系 FF 推介啊，快睇咩都冇乜戏几长啊。 嗯嗯嗯， 但系一定就唔会失望。 系咁啊，先回应一下。聽眾先，咁阿喵咧就講呢個接收咧有啲問題，咁我一開始都以為係 FM 嘅嘢嚟嘅，咁啊，咁佢話咧有冇 chat room 有咧喺呢個 speaker 或者耳機聽到電話干擾啲 buzz buzz 嗰啲音，咁啊佢話咧。佢熄咗電話，咁今晚聽 Talk Only 咧，隻耳機咧都聽到幾次，咁啊，我哋都未唔知喎，因為我平時都係咁樣擺度喎，但係今日。唔知点解会突然间有啊？呢个有 我磁场高嘛，成日都话我干扰大嘛， 我唔关事。 干扰人今日坐 panel 关唔关事？ 系啊， 系 我坐 panel 冇 都干唔到大， 应该唔关事。 我谂紧会唔会关4G？ 系 因为在座大家 都系啲 I 端 果， 系 咁果嗰部 4G 系得千八嘛？ 系 我唔系我旧机嚟嘅， 唔系啊， 咪即系唔关你事啊？ 多谢， 系。 我就系想要你句 哦，好， 免你死罪， 免你死罪，你平 即系消除法冇咗你啦， 系冇错， 系我咧好 OK。咁啊，同埋阿 CD ROM 咧呢位美国嘅听众咧，似乎佢都唔系好知天机系乜啊。咁啊，天 机有冇英文名啊？天 机Switch 啊嘛。 Switch 啊， 系啊 ，Wall Street Journal 上个礼拜系出咗篇文啊，就话佢话呢个系咪中国有史以来最差嘅 blockbuster 咧？咁样 blockbuster 系啦。 咁啊，好难。 即系佢讲票房咁高，但系咪史上最烂嗰套票房片咧？咁样系啦，咁啊，咁啊，全名咧呢套就叫《天机富春山居图》，咁啊，就系系啦，咁啊，哇！你听啲名咧，真系唔知做乜啊！咁啊，呢个中影啦、凤凰卫视啦，同埋呢个派格泰合咧嘅联合投资嘅电影嚟嘅。咁啊，凤凰卫视仲要睇第一次投资嘅电影喎，哇！仲要即系第一次投资，投资套咁嘅烂片啦。咁啊，系啦，呢套咁嘅嘢，咁啊，睇下啦吓。阿 CD ROM， 我见你上个礼拜话你得闲啦，喺周即系 weekend。自己一个人去戏院睇，你不如下次揀呢套嚟睇啊，可能会令你人生多啲乐趣噶。系咁， 似乎水军见效，呢个豆瓣分数上到 2.9 啊 ，IMDB keep 住 1.2。 系咁啊，另外 IFG 咧就补充翻咧， 非北京 A 夢遊呢，我先讲嗰个呢就係、是、第三部曲呢就係、是、叫做 Urbanized, 咁啊係啦，咁啊跟住呢另外就我唔明点解啲听众呢咁欢乐咁喺度讲緊呢嗰、那个嗰、那个咩咩大作战啊 ,TVB 嗰个啊，咁佢话文化节拍一定要讲啦，咁但係我冇睇 啊，我冇睇一集都冇睇，但我感觉係同比旧年嗰、那个旧年调返转旧年嗰个话题性係劲过劲过呢一次好多咯，我感觉系。 睇女始终都 系 睇个仔。 系，唔系咁旧年又有啲咩180度？唔系唔知几多度？ 45度， 有45度系啦。 今年又摸三秒啊？ 摸咩啊？ 摸三秒。 今年仲有文职私处 啊？有呢个咩身体接触三秒就搭散人咁样？ 系。 今年仲有嘿口嘿面。 哦。 颜 面 骑 乘啊， 系即其实即其实系我勾我唔睇啫，即其实都好多话题嘅，有呢个 睇新闻字，我自己都冇睇， 系睇新闻， 就系娱乐版嗰啲咯， 新闻系吓 死我， 娱乐新闻都系新闻， 我以为 TVB 新闻而家变咗啊，跟住落嚟系娱乐新闻时间咁，系咁啊，国际新闻变咗呢段咁，咁啊， 国际嗰度印尼嚟噶嘛。 哦， 两难喎，报又唔系报，唔报又系，唔系又唔得咁样。 系咁啊，跟住就系阿长安秋咧就话佢呢个求爱睇咗第一集就收佢皮啦，咁样咁啊，跟住阿长安秋另外话， 我强烈建议阿长安七号咧，你嗱嗱声，你而家未瞓噶，你快啲上买 TV 睇埋落去。 哦，即系觉得好睇嘅。 马拉松睇晒佢， 一定要睇埋佢，廿分钟一集啫，飞埋冇佢冇广告噶嘛，快睇啦！ 但你系有睇嘅， 我有睇啊。 你觉得好睇，定系你觉得系有 要睇下啦咁？ 系另外一种角度，另外一个品味咁样去睇咧。 睇冇得屌系嘛？ 睇唔睇冇得屌嘅真系，睇完你会觉得其实系啊，全部人都系妹嚟嘅。 哦， 上旧年嗰套都俾人话系啦， 唔系旧妹，但系男有男， 咩叫男人？ 我可唔可以屌佢啊？ 继续啊， 继续， 系屌多几下。 佢演绎得好唔好咧？咁样， 佢你系除咗依家俾人筛走咗嗰几位啦， 系 咁， 颜面骑乘输咗， 系 跟住系依家即系佢围内，佢哋有嗰班依家剩翻嗰几丁友咧，咁跟住依家就。在那里屌鳩顏面騎乘的嘛。 啊 是。那他但他们剩下那班人呢，包括那个爛面那个女仔呢。 是。其实我都 包括那个爛面的女仔，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个 group， 是跟着他每晚做完那个节目，跟着他们就开个 Google Hangout 做这个 After Show。 现在是他们有这样玩的。 是。 不是官方的。 suppose 幕后啊，呢个 应该系唔系 TVB 自己搞噶嘛？ 唔系 TVB 自己搞嘅， 外国嗰啲就有啲会兴啲， 佢 犀利， 佢哋就咁开 Google Hangout， 跟住成班人勾勾柒柒咁喺度， 好似我哋而家咁， 即系 broadcast 噶。 我哋有营养啲， 有营养啲， 系咪即系 broadcast 嘅佢哋？ 系啊， 我哋要搞 hangout 咯， 好似喺翻睇翻 YouTube 嗰度有得睇噶。 我记得呢个 ITV 英国嗰个 ITV 咧，佢有玩过嗰啲有啲咁样嗰啲求爱节目，但系即系佢又唔系呢啲玩法嚟嘅。 同埋阿长江阿长安七号讲话呢个 恋爱玄学生， 唔系玄学家。我真系我睇到第一集见到有呢啲咁嘅，我唔知评判定导师系啦。屌问刘了威嗰个啦， 佢嗰个恋爱灵异玄学家 系咯，多几多嘢啊！ 仲有神学家， 系啊，咩都得，开边饭都中，都系睇风水又得。 系咁啊，长安之后话佢睇完第一集就已经知全部系假嘢啦，咁样咯。系我就系话，其实我觉得 TVB 系可以真系做事后 live show 嘅，因为英国嗰个就系佢见得咧，跟住佢每一集其实就录噶嘛，咁但系。佢之後咧就有一個鐘直播嘅，就係、是、播完呢個之後咧就直播翻， 講翻啲感受 啊，就講啲人睇完點啦，跟住係啦，就係、是、賽後你點睇啦，每一集就直播。 哦、我懷疑佢哋係 TVB 默許嘅。 哦， 系咯系 啊，但系咁佢又蠢喎，點解唔會擺翻埋 TV 嘅？你知佢哋 唔係默許，但係佢冇俾錢， 哦， 即系唔係 TVB 嘅錢，我估我唔知啊， 係。 咁佢哋差唔多每日都唔知嗰条 YouTube 唔知都成粒 钟或者 over 一粒钟咁样， 佢哋自己几位喺度讨论翻。 最后真人 show 你红咗，就佢哋噶嘛，有啲嘢系。 哦，系，咁你见旧年嗰啲红咗，而家都多咗两场机会嘅。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佢哋要整成个气候出嚟，都系全民喺度讲呢件事啫。冇需即系 TVB 嗰嚿钱或者嗰个 show 已经完咗，但系做 marketing 嘅未完噶嘛，佢上画之后先可以做噶嘛。系啊， 但 系 收视得唔得咧？ 我点知啊？都系得噶啦，得个台。 唔系啊，而家 你啲小众唔睇啫嘛。 而家电视台咧无线个收视系有分咧，佢哋系有提供埋，譬如话高清翡翠台同埋普通翡翠台。的收視的數字是多少的，即是他平時報是報一個大數啦，但實際上他是有拆開可以拿來看的， 但 是 跌了好像說， 那就是說呢，說由今年開始黃金時間呢，高清翡翠台的幾線節目呢都是一直是維持著個位數字的數的，唯獨是得有一個是上雙位數字的。 晚間新聞 不是那套叫什么？ 爱回家， 金枝玉叶二，是啦，唯独得这个，但是调回转翡翠台呢，这套东西是急射的，那收视是啦。 你说哪一套？这个求爱大作战？ 不是金枝玉叶二，我前几日看这个收视数字，哇，即高清翡翠台，即我的意思是似乎两个台那个观众 segment 是有不同的，他哋似乎系未必咁中意睇 TVB 啲剧，但偏偏就系嗰套俾师奶话闷嗰套咧，即系我其实我都冇睇二啦。但系师奶话闷嗰套咧，就反而佢收视就高，系破咗高清翡翠台今年以嚟嘅收视纪录，由单位变双位，系啦。咁啊，呢个系有啲奇怪嘅，系啦。咁啊，我唔知道无线迟下会唔会仲有啲咩对策，但系呢一套求爱大作战喺高清翡翠台当然都系继续维持单位数字啦。咁但系应该就翡翠台就应该好高嘅。咁啊，跟住另外咧就阿 CD-ROM 咧 ，sorry 啊，你唔好咁认真对待我推介天机呢一句说话。咁佢话 sounds like an adventure， 佢系谂住去睇。我会对你唔住噶， 人生充满挑战。 喂，唔系认真，你真系去睇，你唔好大架都入场，我惊你俾差人拉。 系 徒手拆凳可能 系，真系唔系咁样啦。 割麦 咬你自尽 系。咁啊，另外啊，网友问啊，有冇人去过呢个 Elements 听呢个 Dolby Atmos？ 咁啊有啦，梗系。咁啊，跟住落嚟就系讲呢套啦。咁啊，就系呢个 Man of Steel， 呢个钢铁人啊。 钢铁之人， 钢铁之人有 未睇， 三位 未睇， 再抢三位， 超人嘅 fans 嚟 嘅，我净系知道佢嗰条底裤好长啊， 系，我净系知道古仔，但系我唔系 fans 咯， 你咩啊？ 我净系知道古仔，但系我唔系 fans 咯，系啊，我冇睇过之前嘅电影， 上一套睇咗唔系咁中意咯，唔系因为 Superman。中意嘅 对上一套系几时 ？Return 唔系成日都系攞嚿绿色石头，跟住又 2007年啊， 唔记得啦。 Superman Return 就系唔掂，所以先拍呢套噶。 呢套好似再 reboot 喎， 系啊， 系咯， 嗰套 咩啊？ 连 boot 两嘢 啊， 系啊，呢次系再 reboot 啦，呢个 都系旧好睇啲。 你觉得旧 唔系呢套好睇？我觉得 旧老快啊嘛， 就先讲 卡式嗰啲。 诶 ，sorry， 唔紧要， 机师到化 啦，系。有钱有钱睇，心有心睇啦，就系啊，你讲先。因为嗰嚿嘢好密，好复杂。 我呢一套睇完嘅一完咧，即刻出credit set 嘅感觉就系咧，依然咧都系华纳即系做 DC 咧嘅改编咧 reboot， 即系两边嘅 reboot 嚟讲咧，我依然都仲系维持原判，都系仲系中意 DC 加华纳就多过呢个 Marvel 加 Disney 嘅。 Marvel 加 Disney 咧就真系唔得掂啊！即系我越嚟越 feel 到烂嘅感觉啊！吓咁啊，咁纵然漫画就未去到咁嘅，咁但系就似乎电影上面咧就可能系为票房啦，咁所以就变成咁啦。咁呢套咧，其实我啊中意前面多过后面嘅， 即係前面係乜嘢呢，就前面係佢幫呢位新版嘅超人呢去定返佢嘅過去啦，或者佢嘅形象啦，即係包括佢其實係啲讀佢嘅對話，即係同啲幾位嘅，我諗係其他，即係包括佢屋企人啦，養父同埋佢嘅養父母同生父母啦，同埋就係一啲同佢接即係有啲親密關係嘅角色啦。我覺得嗰啲嘅嗰幾幕呢，即係或者